第46集，为了联盟。图拉扬面对黑齿氏族的雷德黑手和麦姆黑手，丝毫不为所动。 你们的首领被俘虏了，你们的军队被摧毁了，你们的氏族一团散沙，而你们这个部落的残余聚集在这一个峡谷里，被我们所包围。如果你们有胆量的话，就与我正面交战，或者转身逃回你们的世界，永远不要回来。 图拉扬的嘲讽起了效果，这两兄弟冲下最后一级台阶，咆哮着扑向图拉扬。但是图拉扬并没有退缩，他迅速后退一步，重重地将战锤和断剑同时挥下，把两个兽人的战斧打落在地。然后他再次靠近，重新扬起自己的武器，击中了两个兽人的下巴。左边那个被打得头晕眼花，跌跌撞撞地后退了一步，他的兄弟踉跄着，鲜血从下巴上的深深切口中飞溅而出。卡德加看着这两个兽人再一次咆哮着扑过来，但这次他们的攻击更加笨拙，更加野蛮。图拉扬只向前一冲，就从两个兽人中间穿了过去，同时躲开了两人的攻击。他侧身而过的时候，在两人的腹部各打了一下，冲击使他们弯下腰来。然后图拉扬从背后踢了他们，让他们从土坡上滚到了硬石地上。图拉扬紧随其后，武器呼啸着在空中划出弧线。不幸的是，这次面对的不仅仅是那两兄弟。 族人们，来我身边，杀了这个人类！ 又有两个兽人跳过来加入了战斗，让黑手兄弟找了个空档撤了回去。两兄弟向靠近他们的人类挥舞着武器，但在卡德加看来，他们并非是在全力作战，他们显然已经考虑过他们取胜的机会。向黑暗之门推进的联盟军队中出现了一处空隙，兽人兄弟抓住机会逃跑了，他们的几个族人也效仿他们逃走了。但是图拉扬无暇追赶他们，还有许多其他兽人仍在战斗，有的甚至唾弃诅咒着逃跑的黑手兄弟。那两个前来协助黑手兄弟的兽人对图拉扬仍然是个威胁。两个兽人中的一个咆哮着挥出他的战斧，图拉扬用战锤招架住这一击，把兽人沉重的武器隔开，然后刺出断剑，剑刃穿透盔甲和血肉，深入兽人的身体正中。那个兽人扔下武器，身子变得僵硬，一边喘着气，一边用手抓住满是血迹的剑刃，然后他倒在地上，眼神变得呆滞。 去死吧！ 另一个兽人嚎叫着扑向图拉扬，但是图拉扬已经从第一个兽人的身上拔出了剑，挥向了第二个兽人。断裂的剑尖刺中了他的喉咙，但这并不足以让这个冲刺的兽人停下来。图拉扬用战锤把他的战斧打向一旁，然后再次挥出，沉重的战锤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兽人的头上。这一击想必十分沉重，因为那个兽人战士倒了下去，鲜血从他被打碎的太阳穴中喷涌而出，再也没有动一下。图拉扬低头看了两具尸体一会儿，又看着黑手兄弟消失在山谷的另一头，然后他抬头看向山脊上，直到他看见了卡德加。 就是现在，快动手摧毁他！ 退远点，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卡德加几乎没有注意到图拉扬点了点头，然后快步跑离那座巨大的石质建筑。他和身边的精灵法师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他们的任务上。卡德加能够感受到黑暗之门的力量，以及黑暗之门与这个世界和德拉诺的联系，以及它所产生的连接这两个世界的空间裂隙。他猜测这道裂隙能够轻易地吞噬掉他们的魔法，而那些世界本身太大太强了，即使是他们所有人一同施法也无法施加影响。那么能够摧毁的就只有这座实体的大门了，因为无论具有多强的力量，石头毕竟只是石头，只要是石头就能打碎。卡德加开始全神贯注地召唤力量，让魔力充满自己全身。这片土地上的魔力所剩无几，但黑暗之门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而这力量毫无防护措施，无法阻止法师们从中汲取力量转为己用。卡德加和其他法师们现在正全力抽取着黑暗之门的力量，将这些力量导向卡德加。他的头发立了起来，能量在他脸上沿着他的手指跳动，风在他身边呼啸。卡德加觉得自己在附近看到了闪电，不过那有可能只是弧状能量掠过甚至穿透他的双眼。他现在只希望这些力量足够。卡德加面对着黑暗之门，闭上双眼，然后张开双臂，双掌朝上，将刚才吸收的所有魔力一滴不剩地聚集起来，然后将这些能量凝聚成一颗悬在他眼前脉动发光的魔法球。他能感觉到这个颤动的球体，感觉到其中的能量松散地聚在一起。接着他把意识转到黑暗之门上，感受着其中的能量，然后将魔法球对准那股能量的位置。突然卡德加睁开双眼，合拢双手，在最后一刻转过手腕，让双掌合拢，将那个光球向前推去。光球逐渐变扁拉长，从简单的球形变成了长形，仿佛是某种长矛，一柄刺中黑暗之门正中央的长矛。蕴藏其中的能量倾泻出来，注入黑暗之门，穿过组成黑暗之门两侧门柱与门梁的石板，爆炸将大多数联盟士兵和许多剩余的兽人震倒在地。卡德加也在他所站的地方晃了晃，黑暗之门沉重的门楣和方形石柱被炸成了碎片。对附近的联盟军队而言，幸运的是爆炸把大多数巨大的碎石推到了传送门内，然后传送门消失了，原先翻滚的色彩变得空空如也。卡德加能够感觉到那个将这个世界与德拉诺连接在一起的东西消失了，这个世界重新开始了呼吸，这个世界挣脱了那个垂死世界的拉扯，自然会逐渐恢复生机。卡德加向下望去，看到图拉扬从地上爬了起来，他身上覆盖着岩石粉尘和小石块，看起来毫发无伤。图拉扬拍打着脸上、手臂上和胸口上的灰尘，望着卡德加笑了起来。 我不认为他们还能继续使用这东西了。 他们两人都大笑起来，他们内心深处感到宽慰，这让他们轻松幽默起来。战争结束了，联盟胜利了，他们的世界安全了。图拉扬和卡德加骑马站在悬崖边缘，眺望着眼前的平原。几周之前，洛萨就是在这里进行了他的最后一场战斗。这里环境萧瑟、荒凉而且严苛，到处都是黑色的岩石和凝固的熔岩，只有刚刚喷发出的熔岩在阴影中闪着红光，空气中飘着厚厚的灰烬与烟尘，天空中似乎永远阴云密布。群山看上去仿佛不情不愿的卫兵，在视野的尽头耸立着黑石塔。 这座纪念碑一定会很壮观。 一定会的，即使这场战争的其他痕迹都被抹去，他的牺牲也将永远作为忠诚与勇气的标志被人们所铭记。至少这场战争结束了。 托拉扬点了点头，他的目光仍然注视着那尊正在黑石塔前的雕像，摄政王安杜因洛萨，暴风王国的首席骑士，联盟的指挥官，矗立于此。他高举着巨剑与盾牌，仿佛要与天空一争高下。他穿着全套铠甲，但是没有戴头盔。他棱角分明的面孔望向山谷，目光坚毅而和善。卡德加说的没错，黑暗之门战役将是整场战争的最后一战。那些活下来的少数兽人已经投降，沦为战俘，没人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眼下先让他们在这里搬运建造洛萨雕像所用的材料。图拉扬很喜欢其中蕴含的讽刺意味，当这里的工程完成之后， 这些兽人会被派去其他地方进行更多苦役，他们不会被处死，也不会被释放，以免他们当中还有人梦想着重建部落，包括黑兽兄弟在内的一些逃掉的兽人，但他们人数稀少，眼下并不足以构成严重的威胁。不过这也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当肃清洛丹伦的敌人之后，清除叛徒的时机已经成熟。泰瑞纳斯和其他国王做出决定，由泰瑞纳斯派出军队进入奥特兰克，宣布实行戒严，废除了叛徒佩瑞诺德，并拘禁了他。奥特兰克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但是联盟会继续存在下去，其他统治者们都要求图拉扬继续担任联盟的指挥官。图拉扬接受了这个任命，因为他觉得洛萨应该会希望他继续担任这个角色。他的朋友兼导师唯一的愿望就是保护这片土地和人民，他也同样发誓不辱使命。 你又在想着沉重的念头了。 只是在想着未来而已。 没人知道未来会怎样，不过我猜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部落或他们的世界。 我希望你想错了，不过如果你说对了，我们也会在这里等着他们卷土重来，我们将再次击退他们，就像这次一样。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以圣光的名义，我们会捍卫这里的安全，从现在直到永远。 好一番庄严宣告，图拉扬。也许等到那一天，他们会因此为你立一尊雕像。 一尊雕像？我们怎么可能做出值得被立像纪念的事？